人体第二大皮肤嘛，度过整个晚上这个睡眠多好啊！100%桑蚕丝啊，这个一公斤的桑蚕丝市场价值是1380元，今天我们只要999元 是 啊。再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紫罗兰家纺的桑蚕丝被就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为大家推荐阿尔蒂鲱鱼罐头啊，我们请到的是阿尔蒂北京区域的销售经理严然。严然你好。 嗯，大洋你好，非常开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给大家推荐到的呢，可以说是我们阿尔蒂在全国专柜当中最热卖的一款鱼肉罐头，叫做鲱鱼罐头。 哎，鲱鱼罐头啊。 对， 这个鲱鱼本身在全世界的美食界来说是非常知名的一款食品。 对， 而且这个鲱鱼呢，一般都是在北部的海域哈。 鲱鱼主要呢生活在北太平洋。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在全球来讲，有十种不容错过的美食，其中之一说的就有鲱鱼。 就有鲱鱼。 对，而且呢，它的产地是在哪里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荷兰鲱鱼。 荷兰鲱鱼。 那今天带给大家的每一罐里边的每一块肉的每一口，咱们也都是来自荷兰原料进口的鲱鱼。 可以说，这个鲱鱼也是漂洋过海把它做成罐头，拿到我们北广购物来进行销售哈。 对。 这样的一款产品在市场上要卖多少钱？ 今天这一罐呢，带给大家的市场价格是16块钱一罐。 16块钱一罐， 对对对。 它的口味呢？ 我们今天是准备了两个口味。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成箱的主套产品呢，我们是茄汁口味的。 茄汁口味的。 茄汁口味是26罐。26罐你算一下，16块钱一罐，在我们市场专柜当中一箱是399块钱。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是先给大家省200块钱，让您尝尝来自荷兰的鲱鱼。 先省200块钱，那就是说199元。是26罐茄汁味的这个鲱鱼罐头， 没错。然后还没完呢，然后先是省了200块钱之后 啊， 我再送给大家10罐香辣口味的鲱鱼罐头，一样是来自荷兰原料进口。 哦，再送10罐香辣的， 对， 那就是26罐茄汁的，再加上10罐香辣的，一共是36罐。 没错，36罐， 不加钱吧？ 对，不加钱，还是199元， 还是199元。 对， 好，说电话，我们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鲱鱼罐头啊，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个产品，它是来自于荷兰的鲱鱼。 对， 因为在咱们中国的这些个沿海的地区啊，不产鲱鱼。 没错，没错。 什么渤海、黄海、东海，没有鲱鱼。 对， 所以它只能把这个原材料从荷兰进口过来。 没错，而且在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说到的一点，就是在荷兰为什么选择荷兰的鲱鱼？第一，它的地理海域优势在那里，然后水深温度适合鲱鱼来生长。最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哈，比如说德国有啤酒节，每年都有，但是鲱鱼呢？每年在荷兰都有自己的节日，叫做鲱鱼节。 鲱鱼节， 对，没错。 其实今天这个严然来介绍这个鲱鱼罐头，大洋多多少少也了解一些。这个鲱鱼啊，它不仅仅是一种美食了，它已经是成为荷兰人当地的一种文化特色。 没错，没错。 你比如说荷兰的这个阿姆斯特丹，这个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阿姆斯特丹的港口哈，这个港口它就被称为叫做建在鲱鱼骨头上的港口。当初这个港口它主要的运输的产品，进出口的产品就是鲱鱼。 对，而且你知道每一年在那个港口，我们说新鲜的鲱鱼打捞上来，在过鲱鱼节的时候，大家是直接生吃的， 直接生吃， 不加任何的这个烹饪，直接然后来点蒜泥啊，直接就是入口的，新鲜入口。可想而知，其实说实话，现在那个没有污染的海域并不多，那我们的鲱鱼就生活在北太平洋和大西洋当中，它是无污染的鱼类，而且非常的有营养， 是吧？那这个鲱鱼罐头，你说一说这个味道怎么样啊？你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它是里边打开是一整块肉的呢，还是什么样的啊？ 你这个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比如说鱼罐头，传统的想象就是打开里边都是碎碎的，肉沫、肉渣，但是我今天带给大家的，我们这款阿尔蒂的鲱鱼罐头，我是去头、去尾、去内脏，咚咚咚三刀下去，整块的鲱鱼几乎是一整条去头去尾的。 哦，整块的鲱鱼，所以吃起来这个 大口大口的， 很爽啊， 没错没错， 大块的肉直接就吃进去哈。 对， 味道怎么样？ 味道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跟您说一下这个茄汁口味的，酸酸甜甜，而且真的是你吃下一口之后，会有那种这个酸甜的茄汁在你舌尖打转的感觉。 哎呀， 然后鱼肉呢，它是恰到好处，酥酥软软的，整个的汤汁茄汁是渗到鱼肉里边。你想啊，鱼肉本身它就新鲜，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德国进口的技术的加工，然后做到了高温高压。所以我告诉您，小孩子老人家连鱼整个鱼里边的鱼骨都可以入口即化， 鱼骨 都是酥酥烂烂的。 那相当于这每一个罐头就是也就是一道菜肴了， 那当然 对吧。简简单单比如说哈，你拿回家你要是想吃个面条对吧，你不用做菜了， 对， 面条你直接来一罐这个鲱鱼罐头。如果说你来碗米饭，你也可以不做菜，直接米饭配着这个鲱鱼罐头吃也没有问题。 没错，而且比如说这天凉的时候，我们想吃一个小火锅，你要知道咱这鱼罐头不是鱼末鱼渣渣，而是大块 大 块 的， 大 块 的 鱼肉。 你可以放到哎呦，海鲜火锅现在可不便宜吧，你放上去两块三块一小罐倒进去，这个汤汁味道有了，鲜美度也有了。 哎，你说的我这口水直流啊，赶紧说价格。来自于这个荷兰的鲱鱼罐头，阿尔蒂鲱鱼罐头哈，市场价值是16块钱 一罐， 一罐啊。那今天我们产品组合是26罐茄汁的， 对， 这个市场价值就是399块钱， 对，没错。 今天我们的价格带来是 省200，199块钱，26罐， 199元，你就拿回家。另外还没完， 对，我还要加送给大家10罐香辣的，同样是来自我们这个荷兰进口原料的鲱鱼，给大家来尝尝鲜 啊。26罐茄汁加10罐香辣， 36罐， 这样的话满足很多朋友的不同需求， 对，没错， 36罐， 对， 只要199， 是，没错。 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严然推荐这个产品，我算了一下价格哈，按照36罐199的话，那一罐其实就是5.5块。5.5块吧， 精打细算，对，没错， 5.5块的话，你想，你买到的是来自于荷兰的鲱鱼罐头， 对，荷兰原料进口的。其实我可以打个比方，就现在有的时候到时间了，我比较馋了，我比较饿了，到下班时间了，你买一盒泡面，也差不多5-6块钱吧。 对。 然后你就是有的时候夏天不下饭，然后冬天没有胃口的时候，你买一盒榨菜泡菜，差不多也5-6块钱。 对。 但今天我们这个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荷兰原料进口的，而且还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我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这一点也很安全，也很重要。 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对对对，没错。 5.5块钱再做一个比喻，比如早上你上班的买个煎饼，也才5.5块钱， 没错， 对吧？ 没错。 但是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荷兰的鲱鱼罐头哈。 是。 咱们说一说荷兰这个鲱鱼罐头里边。说鲱鱼它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在里面？ 其实说到鲱鱼，我先不说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营养价值，我们来分享一个这个术语，我们说Omega-3不饱和脂肪酸。其实很多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在有的时候听一些健康养生节目都会听到这个词。它里边有什么？两种，一个是 DHA， DHA 是脑黄金呀，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奶粉里边含量越高，这奶粉价值也越高。然后再有一种叫做 EPA，EPA 对于老年人而言，它是血管清道夫，它如果长期摄入的话，可以把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排出体外。你想血栓的形成啊，包括很多的一些血液垃圾的形成，就会起到一个阻碍的作用。那我接下来就要说它跟鲱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哈，生蚝现在也挺贵的，大型的海鲜呀、鱼呀、虾呀、蟹呀。 对， 里边多少都有，但是在所有的海鲜当中排名第一位的就是鲱鱼，它的含量Omega-3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 DHA 和 EPA 的含量是最高的。 所以说这样一说回来，那就知道为什么鲱鱼想当初能够在荷兰引起一场革命啊。 对， 鲱鱼能够成为荷兰的以及欧洲的很多地方的一种文化特色， 没错， 就说明鲱鱼本身它的营养价值确实在那个地方。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感觉到，很多人都说，哎，荷兰人就是很白净， 很高， 高大，然后这都是他们的特点。这个我相信也是跟长期吃鲱鱼有关系，因为不光是咱们吃到鱼肉的美感，这个口味，而且它里边的。说到阿尔法这个欧米伽三的这样一个单不饱和脂肪酸里边的这两种东西，真的对人体非常的有好处。比如说孕妇，孕妇如果说你 定期的摄入 DHA， 你要知道那是把脑黄金把养分通过我们的身体母体传给儿童 宝宝、 那老年人呢 EPA 更不用说了，刚才就说到血管清道夫，你天天吃的红肉太多的话，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多吃一些白肉。所以很多老人都有句话说得好哈、吃陆地上跑的不如吃这个水里游的，但水里游的也是江河湖海哪里最好，还是深海的最好。 哎，对了， 对， 今天这产品就是来自于荷兰的啊，荷兰的鲱鱼罐头，而且确实我想一想，这个产品组合价格很优惠哈， 没错， 你看是36罐， 对， 才199块钱， 没错， 199现在能买什么？什么都买不了，吃顿饭可能都不够，但是199你买到是36罐荷兰的鲱鱼罐头，26罐是茄汁味的，还有10罐是香辣味道的哈。 对， 我特别关心的一点，其实就是这个它的味道怎么样，而且里边的这个鱼骨会不会有刺儿啊？比如说人会扎到刺儿。 在这里我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这个味道，因为我觉得相信很多人都觉得买吃的第一点就注重这个味道，口感怎么样， 对 不对？ 口感怎么样？ 我告诉您，酸酸甜甜的这个茄汁儿，而且很多人都感觉第一茄汁的它是那种特别稀的呢，还是稠稠的黏黏的呀？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秘制的比较浓稠的那种茄汁儿，可以说你咽下去一口它是回味无穷，而且这种酸酸的茄汁是在舌尖打转的，然后再来鱼肉的部分哈。首先我保证给大家是荷兰进口深海捕捞的新鲜鲱鱼做成的罐头，所以说它整个的鱼肉是非常紧实，24小时都在游泳的鱼，所以说它很紧实的这个鱼肉，再加上我们的茄汁，你想把它压在一起，用德国进口技术高压高温压在一起，第一鱼肉是酥烂然后酥软的，然后汤汁呢是粘稠酸甜的，最重要的就是鱼骨的部分。其实你要知道鱼骨是丰富的钙的来源，天然钙，天然钙 对吧，小孩子老人家今天咱这罐头你放心吃，因为我把鱼骨压得酥酥烂烂的了，入口即化，都可以来吃 啊。那就好了，首先这个食品它一定是质量安全的，然后我看这个罐子上已经罐体上就写了本产品不添加任何防腐剂， 没错， 这是一个承诺。 对，这是我承诺给大家的，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你打开，其实你拿回家看看罐瓶身上它写的配料表，现在老百姓买食品都知道了，看一看配料表上边基本上就是咱家里边灶台边上什么油盐酱醋啊，触手可得的一些调味品，没有任何添加剂和防腐剂的。 好了，下面我们来说价格。这个产品呢，今天是26加10，一共是36罐， 36罐 茄汁的，就刚才说的这个茄汁的味道，我想能够适应大多数的朋友都可以喜欢上这个味道。另外呢，就是香辣，香辣就是比较下饭，对吧？然后呢，吃着很爽， 没错。 36罐，这个市场价值一罐要卖到16块钱， 16块钱一罐，对，26罐市场价格是399，不加赠品399， 不加赠品是390，如果再加上赠品的话，还要再加上160块钱， 没错， 对吧？就将近五百块钱。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 199元， 对，199元哈，199元，不是10罐，不是20罐，而是36罐 是 罐头，荷兰的鲱鱼罐头，您拿回家。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大家好，我是阿尔蒂北京区销售经理严然。今天我带给大家的阿尔蒂罐头，我承诺首先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第二点呢，我们所有的鱼肉全部来自荷兰原料进口，第三，我们的保质期做到24个月，采用德国进口技术压制。 听广播买东西方便又简单呐、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真不一般，吃的用的穿的戴的品种全都有啊，您买东西请放心，我们替您把关啊。唱北京琴书，听北广购物。 北广购物，咱们接着来聊哈。其实呢，我们北广购物啊，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节目跟购物公司。 对。 我们现在有听众体验中心，听众体验中心在哪儿呢？就在建外大街14号，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1层东侧。 有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听众体验店，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在里边有陈设啊，所以这款阿尔蒂的鲱鱼罐头也在这个体验店里面有陈设。您来看看没关系哈，您来看看，您说您想尝尝这个口味能不能适合，您打开一罐您尝尝也没问题。 是， 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北广购物啊，我们选择产品呢一定是放心有保证的，我们不是说市场上随便给您抓一产品就推荐给您，不是那样的。一，产品质量有保证；第二个，性价比高啊，能让咱们听众拿到实惠。比如说今天推荐这款产品阿尔蒂鲱鱼罐头，鱼是荷兰的鱼， 荷兰原料进口的鱼， 对， 嗯， 加工的工艺刚才说是 采用到的是德国进口的高温高压技术，所以我不添加防腐剂 啊，德国的技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没错没错。 同时还有就是性价比极高啊， 嗯， 因为这款产品呢，它一罐在市场上的价值是16块钱， 16块钱一罐。 对，严然说，那这个产品组合26加10，36罐的话，那就500多块钱。 对，500多。 啊，那今天我们只要 199元 啊，所以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实惠。再说一下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鲱鱼这个本身营养价值很高，不管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 嗯， 都要多吃鱼， 嗯， 多吃海里的鱼。 对，没错。其实我们今天这款鲱鱼呢，我们有一个这个在医学上的一个说法叫做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 三， 嗯、那这样的一个东西呢里边还有两种物质，一个是 DHA， 嗯， 很多妈妈说哎呦这个我熟悉啊，那孩子的奶粉当中都有， 都 脑黄金 嘛，添加 DHA 嘛，那个添加东西越多 对对对 它越贵、 哎你说对了，这个奶粉价格就越高，就所以说 DHA 是脑黄金，专门补脑的，给宝宝来说是补智力的、 嗯、 对吧。然后还有一种呢叫做 EPA 是脑是这个血管清道夫、 嗯、 对于老人家来说的话，血管清道夫的作用就很多，比如说我血液当中形成了这种小的斑迹啊，包括说小的这个血栓的形成啊，我们都可以把它清除掉，当然这不是我吃一顿就可以做到的、 嗯、 毕竟它不是药嘛、 嗯、 对，所以希望大家定期的多量的摄入鱼肉、 哎、 白肉，就是这个原因， 多吃鱼， 对， 多吃鱼啊、 嗯、 你比如说女人想年轻想漂亮， 对、 啊、也是要多吃海鲜， 嗯， 孩子呢想聪明想长个、嗯、你更是要多吃海 鲜，老人都说想聪明多吃鱼 啊，对，是这个道理哈、啊、老人也是，老人不仅是要补充这些个鱼当中的刚才说的不饱和脂肪酸啊、 嗯、 因为你的比如高血脂啊、 嗯、 高血压等等疾病啊、都是因为这个大肉、 啊、 然后这个大油， 对 对， 对， 但其实鱼的脂肪含量其实并不高， 对、 啊、 鱼类它的含量尤其是脂肪含量非常低，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很高， 对，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这个包括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女性， 嗯， 你看着她平常吃的很多 吃的不少， 但是身材还很好， 哎， 皮肤又很棒，那是因为人家吃鱼吃的多， 怎么回事呢？ 对， 道理就是在饮食上， 没错。 你看也是大口的吃肉，但人吃的是鱼肉，嗯、 对， 对吧？不是说大口的吃什么牛羊猪肉，不是那样的。 嗯、 所以说，身体能量又够，同时脂肪含量又少， 对， 调好， 对， 好看漂亮。那当然了，这个产品里边今天推荐这个阿尔蒂的鲱鱼罐头啊。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不用挑刺儿、 嗯。没错，这个我要强调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鱼罐头啊，第一我告诉你啊，整条的， 嗯， 去头去尾去内脏之后一整条，就是咚咚，咱们两三刀下去之后的整块肉， 嗯， 这是第一点。第二呢，说到整块肉，我告诉你，丰富胶原蛋白的来源是哪里？鱼皮， 嗯， 我保证新鲜，所以它有鱼皮。第二里边你刚才说到的鱼骨，它是丰富的天然钙质的来源，我也给你保留了， 嗯， 但是它会不会卡嗓子呢？ 对， 我告诉您一点都不会，小孩老人家都放心吃，因为我们用进口的德国高压高温技术把它压得酥酥烂烂的、 嗯、 入口即化， 嗯，很酥、啊、 对， 所以很酥， 嗯， 吃起来很方便、啊、 没错， 如果说您不会挑鱼刺的话，您放在嘴里边您简单嚼一嚼发现哎也没问题， 对， 钙质也补充了，味道又很好哈， 没错。 另外还是要说确实价格便宜，今天一共是26加10，26罐茄汁口味的，再加上10罐送给大家的香辣口味的，一共是36罐， 没错，36罐，就说26罐的话，我们这一箱在市场的价格是399块钱， 嗯， 是先省了200块，199了， 199， 然后再送10罐香辣的，然后是 嗯。 你这样算下来，刚才说是5块多一罐， 5块5嘛，5块5。刚才严然都说这199了，已经降到199元了。199元，您拿回去的不是十，不是20，而是36罐，来自于荷兰的鲱鱼罐头哈。 对， 说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小小的飞鱼，小小的飞鱼已经成为荷兰的一个文化标志，成为欧洲一些国家老百姓日常餐桌上最常食用的一种食品，就是飞鱼。 对， 里边含有很多的营养物质，比如说刚才 DHA 啊，欧米伽三呐，然后 丰富的蛋白质啊， 丰富的蛋白质和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啊，都在这个鱼里边有。来自于荷兰飞鱼，中国不产这个东西，没有， 对， 所以它确实原材料都是从欧洲那边进口过来的，原产地没有问题。另外这一款食品呢，它适合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没有问题。 对，比如说它里边含到的，你刚才说到 DHA，那当然适合于很多的小孩子，包括学生，包括孕妇朋友，因为它是补脑的，那自己补的同时可以补给这个腹中的宝宝。然后学生朋友也是在考试期间也可以多吃些鱼肉。再来刚才说到的 EPA， 那老人家吃不用说啊，血管清道夫。而且对于男性、女性来说，都是需要蛋白质消耗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富含到非常高的蛋白质。也是可以供给大家。 咱们还是要说这个罐头的口味哈。 对， 再说回到这个口味上，一个茄汁，一个香辣的。来，那个妍然肯定特别了解这个食品的，你说说。 我今天我告诉大家，我这个茄汁的几乎是我每天都会吃一罐， 每天都吃一罐。 不是说你没感觉吗？到了下午四五点钟，没到吃饭点的时候，其实并不是饿了，有的时候就是馋了，对，就是感觉嘴里没味道了，我就会打开这个茄汁的这一罐，里边的茄汁它是黏黏稠稠的，然后你咽下去之后，它还是会在唇齿之间、舌尖当中打转的感觉。最主要的就是鱼肉，咱这不是鱼碎、鱼渣、鱼沫，我们是一大块。反正有多大呢，我觉得我这一口下去啊，真的像感觉我们咬了一口馒头一样的感觉，就是很满足、很幸福的一大块鱼肉的感觉。然后很新鲜，然后整个的鱼肉是酥酥的，可以说它那种茄汁在里边是非常饱满饱和的状态。 哎呀，妍然这么一说，简直就是舌尖上的飞鱼舌尖上的飞鱼罐头。 对， 那香辣口味的呢？ 香辣口味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我们经常会到包括在北京啊，就是簋街吃那个麻辣小龙虾呀，排大长队。我吃我们这香辣口味的，真的会有那种非常经典的香辣的味道，很下饭。当然也是比如说看球啊，就点小啤酒啊，也很下酒 啊。这是不错哈。 没错， 所以说吃这个香辣的这个飞鱼罐头，看来以后也得排队了。 是 排队买。 对， 因为这个确实价格很便宜，在今天我们这个北广购物的平台上价格很优惠哈。 没错， 我们最后还是要说一下产品组合跟价格，来一人说一下。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首先我告诉您，茄汁的是26罐，也就是26罐一箱。那我们在专柜的价格是399元。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先给您省200块钱，也就是199，你带回家的是26罐茄汁的来自荷兰的鲱鱼罐头尝鲜。除此之外呢，再额外送给大家10罐香辣口味的，也就是加在一起199块钱，您买回家了36罐来自荷兰原料进口的鲱鱼罐头。 199元，36罐罐头，您数一数啊， 对， 这是多少？确实价格很实惠，很优惠。当然了，我们这段节目播出的时间段呢，也是产品数量有限，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这个产品。今天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于荷兰原材料的鲱鱼罐头， 对， 2D 的鲱鱼罐头啊。这个两种口味，茄汁跟香辣，36罐，只要199元。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使用您手中的购物券购买产品，每单最高立减108元。北广购物多种产品恭候您，还不抓紧时间订购？别忘了用券。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多买多实惠。北广购，放心购。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之